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都啥名堂一本的、啊、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等呀。那么只要讲别听过年也不舒服个，听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得后头上，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那个撑死，特别个胸口都要把硬不必听的哟，咋样硬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向当双胎放了啥高一样？ 你倒不讲三加倍？ 哎，一个加三加倍 的，不，这个医生说你普通这个撑死是两样。 来， 里头一块是梆梆硬的。 哎，经过你胸口的一块撑死是梆梆硬的，虽然头颈里向个领头啊，还是梆硬不听 的。哎，还是硬的。 你让做出来的医生稍微小一点，撑死小一点。 嗯。 经过你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我跟邻居，我姐姐眼睛抽筋，抽的整个人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眼的。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独手哎， 那么要独手哎了。 头筋眼的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 哦，来了。 要自家走出来。哎呦，可是苦涩的，怎么小周围还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还来是的， 怎么小周围就走过 来去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 要飘出来的啦， 那不飘不得出来了。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飘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呀，恭喜！ 哦呀，新郎官， 哦，这个人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春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那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不然再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这里滚鱼个，么子和个像养蜂路一样的。 呀，什么养蜂路？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服装了都啊。 没俩呀。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伢子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到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着了。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明白 了。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勿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啊，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搿米腰米裤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得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个，或者弄个汤布子啊，也可以个呀。 侬倒不去弄夹炉了喂？没搿种新娘子个呀，伊摆是弄是鲜花。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搭彩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 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 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前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前宾相，这是宾相个男的男宾相， 一姓狄呀，一毛狄个狄。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新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叫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兜锁干嘛过来？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 叫虎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四个小兵将。 搿为啥小兵将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呀。 那那瓜子啊，阿克啊，还有眼眼路了，那那等等不能去打仗啊。那那阿克瓜子啊，你那咋死了？咋做成博士啊？ 其实家小的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这样子用是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不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不认得，大家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啊？ 我有名气的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呢？证婚其实不要重点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伊十斤家里个香烟，重点在啊送个送么子。 哦，再靠送香。 所以讲一家一公司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去送香烟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所以第二块找人去买脱个呀。家庭马车人定在农地 哦，人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是在农地嘛了， 本来就在农地。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的，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这牙台么还要吃，这吃的牙台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嗦来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 啦！ 啊，这个是吹喇叭呀，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嘛？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呀，没办法。 这么能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日子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命呀！ 说， 可以咋可能那个闹哟？ 不是，都看着是这个新娘子这个放吊个去了， 没能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林结婚嘛，这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保证半个钟头回来当中还没保障了， 这 不辽阔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因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来着？这个辰光为了考虑，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关乎 这么 真 到结婚之意又不哪能呢？ 我又可是闹嘛嘞，婚礼舞弊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伊两个五脏多么就在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科技是伢子烂盘的事啊？ 啊，没啥爷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把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都说是倒起的了，没 倒。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要 来？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嘛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这样哎，我在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这样这样的， 阿拉自己反正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 根 本开始，根本我是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唔打唔 打唔打， 哎，根本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俺们来了啊，俺们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送过你，送过你， 送过你， 送过你都不干呀！ 啊，就是我送的。 吃馄饨， 那的 啊，我， 家老人，那的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哎， 农村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来， 帮忙， 哎，领个。 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这里 哎男女冰箱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道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把人家领事眼睛拉到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姑娘身上是不认得，因为我到新姑娘的衙门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到来做家道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道人，我现在以家道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道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各种老八洋地头，哪里交税强，眼神又到黑白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两地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沓沓子地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买趁早来三年地买。 哎，那个洋地头， 喂，那侬哪能买洋地头啥的了？ 不是，我是在买洋地头，那眼睛呢？我拉上来了。 哦，那不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病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一天嘛的确是哎放空一点，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到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你这个眼睛的镜片是够像个这个像羊瓶低头差不多的，一搞跌了半空中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另外吃锁子呢？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牙头嘛后闸。啊。那么你牙头上这条流中风。 哦 哟 喂喂喂！ 哎，那么 你不要出门就好了。 今朝子我是来发苦闷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哎哎哎！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金箍， 来，新娘子，新娘子，来，新娘子，来，金箍，来。 你那个呢？这新娘子 是 三 弟呀！啊，亲过的，亲过的。 啥道理了侬啊？ 表榜样。你看牛羊吗？ 我牛羊了，别把那，别把那。 咦， 原来你没进来办东西啊？ 啊，他们来了。我来，我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谁来讲？这个新姑娘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哎哎哎， 这个 其他 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避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会得避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避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辛辛苦苦 的。那么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姻缘也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到大方面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礼包地上，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起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养养，帮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清三小嘛，伊就买上电影票，哎，当时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第三小， 三小， 看来你的姻缘是三小姻缘 啊。大哥哥两年算这个当八户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上是不像 了。啊，是来后对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报给他两身吃不好，那不要看看你气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

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在听。 呀，条了。呀，盐蛋壳会少。呀，一条吧。 几天？ 一七不八的叫一条吧。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条吧。 蛋壳会少。一条吧。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在听错头。 侬听啥了？蛋壳会长一条吧。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道粉， 一道粉。 我想从后头问， 一海四五要海两两五呢？ 白要两两五，一海四五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海四五嘛，哪能会多心呢？ 一两折， 哎， 一两两张水上， 哎， 一起汤米两两五， 哎， 还是蛮好听。 侬海四五好了， 一两两张水上， 哎， 一起汤米四五。 要是一块四五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海浪上面好听。 原来在。 耶。 要一来炒米粉，总有是浪在。 耶。 要再来听舅们两两口。 哦。 要一来。 耶。 要一来。要再来牛屎上往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口。 耶。 要一来把谷米两两口们总有是浪在。这个是美的浪歌。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歌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来 着？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林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来？哎，上台坐出来。 好，别紧，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个台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牛带的。 老姐姐，老姐姐，侬给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懂海亮，海亮，海 亮。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熟。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了两，杨什么两天都让人摘。杨。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手。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不包了江道的，现在来从头干了活，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地嘛，街道少来偷你了浪钱。哎呦，路长嘞，现在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 哪里个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月正收的。盐对开路块头为长， 哎， 盐三股五零的， 哎， 盐长龙水长， 几点？ 后来盐家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去得五方的， 要是一筐子盐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旁边小菜自家打来， 啊，蛮好。 过一会儿后来， 哎， 盐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去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亮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先来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喽，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你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 啊， 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 哎，先生请坐了。 啊，闲着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闲着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咱们孙敬祥呢？ 哎，我们秦人好是这个样子的，闲着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的。 哦，随便，好，耶，三个火锅，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场，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看三个。喂，爹爹侬作为文人的好吗？ 文人的嘛，宁波当 官。哦，宁波外地。 哎，早的走到来 了，干你。就是你欢喜个哎，文人。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就像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爹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 连 的，对不对？ 哎呀， 哎 呀， 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眼睛一湿，我怎么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这用不着给杀个蹭蹭皮了是 吧？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那要搞笑 的。今天阿宝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在房间了。 那么在啥弄口？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更是讨厌个。开开窗啊！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软的，还是吃硬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软，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软。 哎。 有种么硬不吃软，也不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精神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哥们，我等海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哥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嘞，游掉嘞。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哥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来啊！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哎，来把鸡巴多过一盆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到最位里。哎，又来剥皮头烤肉大的呀！哎，再来三边炒头海瓜子过一盆嘞！哎，后来九一八国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江南，后来陈子两本啊，后来王一老又打脸，后来唐代又打脸，后来。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小何苗子在那不懂。因不得新姑娘被公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那些太多爱都没给什么拉米拉杀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股的血

恳求我 与他心结不能夫妻配，还是要与他同啊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们谈笑真谢语，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已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今夕为露泄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最好用言，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 东家最近，最近放你回东家，我里正气是冰山，人与人与都几个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骂。秋香啊，秋香姐姐呀，巧是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冤枉，下一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看他分面红尘，母和妻晚生不转关，关定归举子云空都纷纷扬，难把他中天宽，谁信他为娘去生嘞？分明是那家一书生。 去

Thank you.